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1，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跟我们保持互动呀。 是啊，今天咱们来聊聊哪位球星的事儿啊？ 当然是最近最火的 C 罗 啊。 C 罗他转会到曼联之后是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而且他一回到球队好像还没怎么进球，这事儿呢已经开始为球队做出相应的贡献了。 其实他去尤文的时候也有这样一波哈，买他球衣的高潮。可是没想到呢，日前英国某网站统计的这个数据，说是超过1000多家在线零售商的销售数据显示，仅仅刚刚上线 C 罗的曼联7号球衣，12个小时就销售达到了惊人的250万镑这样的一个销售值。啊，梦剧场外面排起了长龙，大家非常的愉快啊，就等着买这个球衣了。 哎，是，当然了，我这边得到的个数字啊，好像这个新闻它少写了一个3， 啊， 半天卖出的应该是3250万镑， 是吗？ 就12个小时。 啊， 对， 我这儿看到的是250万英镑。 那这个网站应该是写错了，准确的应该是3250万英镑。那就是 C 罗的球衣半天就卖出了3000多万英镑，啊，对于曼联来讲，这是一个超值的选择呀！啊，卖球衣就能挣回来了好多的钱，啊，所以说真是很值得呀！把 C 罗又给买回去了，大家也聊一聊各自认为比较值得的事儿吧。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其实一件球衣如果要是换成我们人民币的话，怎么也得600-700块钱哈，要是官方的正版的。很多时候可能球迷都会琢磨着，哎呀，我要买个正版的话真是挺贵的哈。 哎，是，当然也有球迷说，那我就买一个泰版的吧。哎呦，啊，那个是不太贵啊。看到了国内的某些 APP 上边好像已经有卖 C 罗这个衣服的了啊。啊，当然我们还是应该支持正版。今天来聊一聊大家都觉得什么样的事儿是这个值得的呢？啊，看到了已经有朋友留言了，这边看到了草球也争春，他说了准时收听我们的金戈铁马，这是最值得最值得期待的一件事，谢谢您的这个值得呀。嗯， 也谢谢您关注我们体育广播哈。其实早中晚三档的大板块，包括我们中间的有关体育的内容，都是值得关注的哈。 哎，是，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晨晨刚才给我们发了，说这个最值得的就是听小丽、听康乐，还有其他的一些主持人，我都看到了啊啊，听我们大家的这个节目，是就是喜欢听广播的朋友每天必须要做的事儿，觉得最值得的就是听节目。 嗯， 啊，因为听广播有很多好处，是吧，小丽？ 可不是，听广播的好处是省钱。当然，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是花钱去买一些节目也是可以的哈。 还有省时间啊，你可以一边做手头的事情一边听广播， 是 有这样的陪伴性。 哎，还有一个好处是养眼。 怎么叫养眼呢？ 就是养眼睛不费眼睛 啊，这个是另外的一种养眼， 不用看视频一样哈，只要听就可以了，可以节省视力，是不是？ 对呀、啊 嗯、 这边还有草球也争春，他还说了花大价钱规划了大牌的球员，这个事儿是值得呢还是不值得呀、 嗯、 哎呦啊，这个是不同人的角度就不一样的观点了、 嗯、 我个人是觉得不是特别的值得啊，现在来看就没给国足带来多大的这个战斗力的，你说及时的提升好像跟我们预想的有很大的差距呀、啊、 到底值不值得，可能每个人心中衡量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哈。 是， 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哎，这边还看到了燕林，他说了为家人为喜欢的事儿付出多少，他说都是值得的。 嗯， 哎，这个说的是说的太好了啊、尤其是这个值得需要跟很多的情感去进行一个连接啊、如果说他是让您觉得付出很多情感，哎，这个事儿我值了啊，那个就是值得的事儿啊。 所以说到底值不值得，也希望大家一起来说说哈，看看您的标准是怎样的啊。 对，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叫快乐的奶牛，他说了为了值得的人还行，他说千万别为了不值得的人做你不喜欢的自己。哎呦，这个话说的我觉得一针见血啊，尤其是在感情的这个道路当中、 啊、 你可能为了某一个人改变了自我，甚至你去逢迎别人的话啊，变得跟你以前不一样了，有可能还面目全非了、啊、人家最后还不喜欢你了，你看这就是得不偿失的事儿，不值得呀。 这我觉得这个要分阶段哈，当你们两个人两情相悦的时候，即便是你后来才知道它不值得，你也没有感受，但是到底值不值得，可能过一段时间回头看又有不同的评价的标准了。 哎，是，所以这个当局者迷啊，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在爱情的漩涡当中好像没有说不值得的啊，当时都是啊，无论付出了多少都是啊，八匹马都拉不回来呀、啊、 八十匹马 对呀、啊，尤其别人那时候如果劝你的话，你还得生气呢，是吧？说啊，你知道什么爱情啊？啊，太值得了，啊，结果这都是忠言逆耳啊。 那时候谁都听不进去，劝什么呢都不行。 对，这边还有 Storm Ridge， 他说了，在爱情的路上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愿不愿意。啊，虽然明知道没有结局，还是愿意一直的等下去呀、啊。啊，有可能是一些无言的结局吧。 好，欢迎大家来互动，来说说这个值得不值得的这个话题哈。嗯， 对，这边还看到了有阳光下的小姑娘，她说了，人生越是没有意义，越是值得去过，啊，生活应该是一片空白，它等到了你的降临。反之，如果你的一切都已经是被写好的程序，那反而没啥意思了。啊，她说，从A 到 B， 然后这一辈子你所做的一切如果都是别人安排好的，就绝对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谈到了什么是值得，什么是不值得，这个还有一个人生观价值观的定位啊。 嗯，到底值不值得做这件事情哈，恐怕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哪怕是这个事儿做不成了，但是我努力去做了也是值得的。 哎，你看包括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关于 C 罗的这个事儿啊，他来到了曼联值得吗？之前好多朋友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啊，你说 C 罗36岁的年纪啊，在意甲那边人家也拿他当这个球队当中的镇队之宝啊，非得是去回到曼联，能适应英超这个节奏吗？有人疑问了啊。另外也说了，你这个对得起尤文图斯的球迷，对得起意甲的球迷吗？你值得吗？好多人都给 C 罗提这个问题啊。但是 C 罗我觉得他就是有自己的一个目标，之后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只要认为是值得的啊，他就去做这件事儿。是这个不只是说这个球员的性格的问题了，同样我认为他是一个大家可以参照的一个标准啊，因为在你面前的这个人生的道路的选择上，可能会有很多人给你各种各样的建议，各种各样的这个意见，你能不能听得进去，这是一回事儿。另外一个就是你个人的选择了。 啊，有朋友说，18年 C 罗 在尤文的时候啊，如果去坐地铁穿上尤文的衣服，别人一定就会问，这是 C 罗的队服吗？ 哎，是 那时候可能大伙儿还不习惯哈。 是，就是习惯成自然，就是 C 罗，包括在皇马那会儿也是，看在皇马的这个球衣看习惯了，哎，他穿了这尤文的，这回又穿回曼联的了。有朋友也说了，你总换来换去的。这值得吗？ 这记不住啊，有时候 啊，对，当然这个标准不一样。有的球迷就认为，一个球员啊，一辈子都效力在一支球队，做一个最忠诚的球员，这是他这辈子最值得的事儿。但是也有人认为，你换的队越多，尤其换的全都是大牌的球队啊，这些球队我挨个随便扒了。我都能够去的话，哎，反而能证明你这个球员的一个价值所在， 说明你的能力和被认可度哈。 对，就好像是这个伊布换了这么多个队，啊，依然有队要的，你看这就是人家的能力啊。 但最后还是去了 AC 米兰 啊，是啊，来回换来换去，你说他值不值得呀？啊，你按照忠诚的标准，可能大家觉得哎不值得呀，也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戏称为吕布啊，是吧？啊，吕布外号三姓家奴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讽刺吧，啊，但是你说人家踢球的人就觉得自己值得啊，我在各个联赛当中都能打出自己的这个一片天地，所以这确实也是价值观上边的事儿啊。好，这边还看到了风中的萤火虫也说了，这个世界上值得爱的人没有几个啊，他说如果有就好好爱呀，确实是这样的啊。尤其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值不值得呢？有的是，你得爱过之后了，交给历史来进行评价。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回头看啊， 对，当然了，也有朋友说了，这个面对很多这样的现实的一个选择的话，值得与不值得，有的时候你不要考虑的先是想的这么的复杂，你刚开始。遵循自己心里的方向啊，心里想要的一个声音，然后你去做，所谓的活在当下，就现在呀，把握住机会，太重要了。 的热情的满花盛开，有树闹，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年代。你想看到梦想的未来，就看你的现在，耶，活出你的色彩，告诉世界。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爱谁。Live now， 我就是主宰，梦想总让心跳存在，变化出光彩。舞动你的双手，我有我的节奏，就这么又快又快，非常 style， 活出全场，自己为自己喝彩。我们能遇见真爱，幸福的常在，趁现在青春还在。听我表情，告诉世界。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Live now， 你就是主宰，梦想又让心跳存在，变化出光彩 啊。所以这首歌是来自青年歌手吴莫愁的就现在啊，说这个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时刻你觉得值得的事儿，就应该去把它做好，所谓的活在当下，不要去等待什么这个各种犹豫，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是吧小丽？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当你想清楚了一件事情你就要去做哈，也别来回的平衡，就像天秤座似的来回平衡，我这样值不值得，那样值不值得哈。青柠仙子就说了，为值得的事儿，为家人还有为家庭都是值得的哈。 确实是， 而且我两天之前大概啊看到了一篇关于吴莫愁的专访，就吴莫愁这歌手是很有个性的一个歌手，但是他已经有3年的时间是销声匿迹了，也不出来唱歌了，怎么回事呢？啊，看了这个报道才了解到，他是为了他的母亲啊，照顾他的母亲，然后告别了歌坛，现在可能又重新想要回到这个歌坛。我想说的是，如果他是为了照顾自己的母亲选择放弃他的部分的事业啊，我认为这件事儿他做的是值得的呀。好的，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啊。今天来聊聊 C 罗的球衣，半天卖了3000多万英镑，曼联真是超值的选择啊，把 C 罗给弄过来了啊。当然大家也说说自己觉得最值得的事儿吧。小丽想听听你的观点，你有什么觉得自己做的最值的事儿呢？ 比如说很多时候有咱们同事就说哈，你看你值班哈，每次都是五一啊、十一啊、春节啊这种时候，总会去值班哈，不辛苦吗？累不累啊？我说不，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值得，哪怕是7天里我上4天的班，我都觉得能有这个机会陪伴大家，就是特别特别值得的事儿。 哎，是，我觉得最值得的一件事儿就是啊，当年我是选择了这个在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之后，然后去中国传媒大学进修了2年的时间，然后呢结合了体育还有传媒还有播音主持确定了我未来的一个职业的方向。所以广大的学生朋友们，包括各位在选择未来的前途的时候您的选择一定得让最好10年之后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的选择呀。跟着我的表情告诉世界我终不会失败，哦，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爱谁，领导我就是主宰，梦想总让心跳存在变化出光彩，舞动你双手，我有我的节奏， 我们的姿态就这么又快又帅。 晚高峰的5点到7点，我们金戈铁马节目女主播小丽和男主播康乐将会陪伴着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的心情。我们今天话题只聊一个 C 罗的球衣，半天卖了3000多万英镑，曼联这是一个超值的选择，也说说各位觉得最值得的事儿吧。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可以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今天东京残奥会羽毛球男子双打 WH1 到 WH2 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屈子墨和麦建鹏组合2-0战胜对手获得冠军，为中国代表团再次获得一枚金牌。至此我们中国代表团在东京残奥会完成了所有的参赛项目，奖牌数定格在96金60银51铜，总计207枚奖牌。中国体育代表团也是连续5届残奥会金牌和奖牌双第一。那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哈，在今天早上的马拉松的比赛当中呢，我们中国选手也取得了1金1银的成绩。男子马拉松 T54 级的比赛是北京时间早上的5点半就开始了，位于东京新宿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出发之后，一共有15位选手参加比赛，全程40公里的竞争，依次经过了浅草寺、东京站、东京铁塔、皇居等地标建筑之后，尽管下着小雨，各位选手还是依然奋力争先。最后瑞士选手胡格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中国选手张勇紧随其后获得银牌，另外3位中国选手杨少乔、戴云强和张莹分别排在第8、第9和第11位。那在随后进行的男子马拉松 T46 级的比赛中，里约残奥会的冠军32岁的中国选手李朝燕一路领先，2小时25分50秒的成绩成功卫冕，也刷新了残奥会的记录。另外一位参赛的中国选手赵国存排名第5。 那今天上午呢，还进行了东京残奥会的坐式女子排球的决赛。那最终呢，1-3，中国女排是不敌美国队，获得了一枚银牌，美国队是获得了金牌。坐式女排是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的时候就正式成为比赛项目了，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中国坐式女排就勇夺金牌。随后在2008年、2012年，我们实现了残奥会的这个项目的三连冠。那在上一届2016年里约奥运会残奥会的决赛当中呢，同样也是经历新老交替哈，我们中国坐式女排也是输给了今年的对手美国队，获得了银牌。 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上午宣布，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将会担任东京残奥会的闭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张雪梅出生在1993年，2013年进入广东省女子轮椅篮球队，2015年入选国家女子轮椅篮球队，至今曾在2018年的雅加达亚残运会和2019年的全国残运会上获得冠军。本届东京残奥会上，她与队友团结一致，夺得银牌，创造了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在残奥会上的历史最佳战绩。 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也是致电第16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示祝贺。贺电当中提到，中国残奥运动员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新的荣誉。党中央和国务院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同时呢，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也向第16届残奥中国代表团发去贺电，其中提到，新闻：北京运动员毛经典在乒乓球女子 TT8级单打赛，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级个人淘汰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3级单打比赛中不畏强手，顽强拼搏，勇夺冠军。同时，何子豪在复合弓公开级混合团体赛，郭兴元在乒乓球男子 TT4-5级团体赛，毛经典在乒乓球女子 TT6-8级团体赛，薛娟在乒乓球女子 TT1-3级团体赛，张淼在乒乓球女子 TT4-5级团体比赛中和队友团结协作，奋勇争先，喜获金牌，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良好形象和使命在肩、奋斗有我的昂扬姿态，为祖国赢得荣誉，也为首都北京增添了光彩。特此呢，发去贺电表示祝贺。 另外，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第3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决定授予国家乒乓球队、国家跳水队、国家举重队、国家步枪射击队4支队伍是全国工人先锋号的称号，授予获得奥运金牌的杨倩等45名运动员，以及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苏炳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总号召全国广大职工以受到表彰的奥运健儿为榜样，在各自岗位上精益求精，追求卓越，争创一流，拼搏奉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这45位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选手分别是来自于国家射击队的杨倩、江冉鑫、杨浩然和张长虹，国家击剑队的孙一文，国家跳水队的全红婵、王涵、陈于熙、张佳琪、王宗元和谢思义，国家举重队的汪周宇、侯智慧、李文文、李发斌和申丽君，游泳队的张雨霏、杨俊轩、汤慕涵、李冰洁、张一帆以及董洁和汪顺，体操队的刘洋、邹静媛、管晨晨和朱雪莹，以及陈梦，乒乓球队的孙颖莎、王曼玉、许昕和樊振东，羽毛球队的王一律、黄东平、陈雨霏，田径队的巩立姣、刘诗颖和苏炳添，赛艇队的陈云霞、张玲、吕阳、崔晓彤，还有皮划艇队的徐小诗、孙梦雅，国家帆船帆板运动员刘云秀以及自行车运动员鲍山菊。那此前呢，已经授予了施廷懋、庞伟、石志勇、马龙、曹原、钟天使和吕小军7位运动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所以这一次就不再重复授予了。 再来关注一下国足方面，经过一天的赛后相关的恢复情况，中国男足4号在卡塔尔大学展开训练，备战世预赛12强赛第二轮对阵日本队的比赛。中国队的领队张贺在采访中表示，首战不敌澳大利亚之后，球员们没有垂头丧气，球队的各项总结和备战工作都在有序展开，大战在即，希望球队能够得到鼓励和支持。 从今天开始到7号，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对社会公众免费开放。那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下午的3点，通过服贸会官网、官方 APP 和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到先得，约满为止。那参观的时候呢，还是要请您严格执行北京市严防严控的疫情防控政策和措施。 9月4号0点到24点，北京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症状的感染者。那这个确诊病例是中国籍，8月28号从土库曼斯坦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健康的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之后，经闭环管理送到了集中隔离的酒店。9月3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9月4号转至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的检测和影像学检测等结果，当日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已对确诊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按照相关要求落实管控措施。 昨天上午，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举行闭幕会。在响彻全场的掌声当中，赛事组委会宣布比赛闭幕，并给中外参赛队伍颁发了国际军事比赛2021苏沃格夫突击、晴空和安全环境3项比赛的团体奖。同时，为期14天的国际军事比赛2021也在当地时间9月4号在莫斯科的阿拉比诺靶场落下帷幕。我们国家出去参加比赛的队伍哈，经过了17个项目的比拼，获得11项第二名、5项第三、1项第四，圆满完成了比赛任务，也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风采。 日前，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负责人表示，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我国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水电、风电、光伏、在建核电装机规模等多项指标保持世界第一。 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包括家里人，北京市交通委近日公开征求意见了，你对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其中有一些亮点哈。首先呢，是不得携带电动自行车、折叠电动车和电动滑板车；其次，不接受安全检查的，安全检查人员是可以拒绝其进站乘车。那再有呢，不得携带电动代步工具等物品乘车。亮点四是明确了一系列禁止行为，要自觉维护车站车厢的环境卫生和乘车秩序。那其中有一些哈，也请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哈。修订稿的第14条规定，乘客应该自觉维护车站车厢的环境卫生和乘车秩序，并且明确了一系列的禁止行为，比如说禁止吸烟，这是含电子烟的，随地吐痰、便溺、吐口香糖、乱扔废弃物、乱写乱画；再有禁止携带活禽猫狗，但是警犬和导盲犬除外等一些宠物，以及其他可能影响轨道交通运营或其他乘客乘车的动物乘车；3禁止大声喧哗或者是弹奏乐器、外放音乐等；还有不得一人同时占用多个座位，不得踩踏车站和车厢内的坐席；还有不得携带容易造成污损、有严重异味或者没有包装易碎的物品，未妥善包装的肉制品以及其他影响公共卫生的物品；还有不得在列车车厢内进食，当然婴儿和病人除外；7不得私自张贴悬挂物品；8不得推销产品或从事营销活动；9不得在车厢和车站使用折叠自行车、各类滑板车、轮滑鞋、滑板等等；不得携带充气气球进站乘车。那么从2号开始哈，一直到9月17号，这个修订稿呢是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欢迎大家伙儿呢来提出意见并且讨论。您可以在9月17号18点之前将您的反馈意见发到邮箱哈，而且呢要注明是关于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修订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那这个邮箱呢是 btjtwgdyyc163.com。 另外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发布的一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中雨，局地暴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度，今夜至明天白天有明显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半夜前后到明天的早晨， 山间及城区的西部雨量较大，对周一早高峰有影响，请各位要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好的，我们第一时段的资讯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继续回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今天只有一个话题，聊一聊 C 罗的球衣，半天就卖了3250万镑啊！哎，这太厉害了，曼联真是超值的选择，把 C 罗给弄回去了啊！大家也聊一聊各位觉得最值得的事儿吧。 刚才有看到小丸子哈，给我们分享了很多图片，是刚从服贸会上回来，和咱们的大工体建筑模型的合影，特别漂亮，说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进入到新的工体，一定想争取啊当第一个进入工体的球迷。 哎，是，您去服贸会这是相当值得的事儿啊。 对，稍微远一点哈，比如说在首钢这一片区域，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如果您住在东门的话，去一趟有点远，但是特别值得哈。 对，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包括疫情之前我的一个印象啊，就是去旅游很多的地方，你会觉得爬山涉水的这么的累啊，但是往往在旅游过后就会觉得，哎呀，当时吃点苦是值得的呀。 尤其看到照片哈，再去回味的时候也觉得，累是值得的哈。 哎，是这边看到了8216，他说了，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爱自己喜欢的人，再辛苦也开心呢。 这 个值得， 这是在爱的过程当中啊。如果爱过了的话呢？ 爱过了的话， 也觉得值得。 我觉得回味起来的话，有时候还是觉得旧爱还是最美啊，也有可能会觉得值得的。 家里人 CN 说了，我呀喜欢参与热衷足球几十年了，虽然……大家都懂的哈，但是我还是矢志不渝，我还是觉得挺值得的。 虽然 虽然肯定您是说咱家的成绩不太好，对不对？ 没给您带来什么特别大的这个惊喜是吧？就觉得还是看中国足球 都是惊吓了。 是没少吓人啊，这足球。 但他还是觉得挺值得的。 哎，是，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值得的。我认为就是您喜欢上一个队伍了，他比如说国足，他水平不高啊，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还是挺低的，但是您的这样的想法就是希望他越来越强啊，在目睹他一点点进步的这过程当中，我认为是值得的。有时候什么事儿不能是唯结果论，是吧？ 时尚2019也说了，生活赋予了我们色彩，我们就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去回报它。这个有点所问非所答吗？ 生活赋予了相关的色彩是吧？ 赋予我们色彩，我们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去回报它。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完全就没有值不值得这个事情啊？只要是发生了，那就是值得的，是吧？ 他说就是，既然说这个生活赋予了我们色彩，那我们也应该以色彩去回馈生活，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心态啊，觉得什么值不值得的，有的时候说值得过于的实用主义了，但是人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理想主义还是挺不错的，你就会觉得做什么事儿啊也都是值得的呀。 仙子说了，说大学的时候我学那专业其实不是特喜欢，考研然后跨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现在从事自己喜欢的那个相关专业了，也特别感谢当时的决定和坚持，就觉得特别的值得。 是， 这个经历跟你有点像哈。 对呀，就是这边还看到了有个朋友分享了一句话啊，这是甜味的饺子说了，只要路是对的就不害怕遥远，只要认准是值得的就不在乎沧海桑田沧桑的变化呀。而且我觉得就是您的道路选对了的话，就算之后有某些困难某些不如意但是您会觉得这是我尊重了当时这个选择，因为选择的那一瞬间它是不可能会时光倒流给您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就是您选了心里当时就想的那条路其实当时就已经是人生的一种胜利了。 也有朋友说，残奥会运动员为了梦想的坚持和付出真的是值得，他们的表现令人感动。然后呢也有朋友哈，今天这应该也是去了服贸会吧，拍了一个角落，是每一位奋勇争先的中国健儿都是祖国的骄傲这样一个照片墙，这是咱们体育健儿奋发拼搏取得好成绩的飒爽英姿哈。他说，哎呀，真是找到了祖国自豪的这些时刻呀。 哎，这也是一件很值得的事儿。这是时尚2019他发的这条， 是曼联是一个特别看重情谊的人，他说 我觉得最值得的事儿就是帮朋友干点事儿，我觉得这特值得。 哎，是，无私的去帮助别人，这个却不只是一种美德了，同时也是一种积德的行为啊！啊，您要相信，您帮助的朋友，啊，除了那些肉包打狗的那些朋友之外， 昨天咱俩又说这个肉包子和狗的关系是吧？ 对啊，除了那些啊，这个跟动物有关的这些朋友，什么狐朋狗友，那都排除之外。真正的朋友，我相信心里一定会记着您这好啊，以后也会给您一个反馈的啊。 当然，有时候朋友也不是为了一定要有这个回馈哈，做朋友嘛，总是要无私的付出哈，没有值得和不值得这样的一个衡量在里面，是不是？ 但是心里会有对比呀、啊， 嗯， 啊，就是长时间 对比吧，就容易产生痛苦 啊。但是人啊，人就是这样的，我们都是这个。所谓的肉体凡胎嘛，啊，总会有的时候会对比，会觉得，哎，这个事儿到底值不值得呀？会心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算计，所以还是那句话，要看个人的这个所谓的修行啊、造诣，还有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了。这边看到南极，他说了，好像看中国足球，他觉得不太值得， 嗯， 啊，他说如果有木桶理论的话，中国足球连木桶都算不上，啊，就是一个浅浅的盘子。都需要提高，尤其是主管部门呐。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C 罗的球衣半天卖出了3000多万英镑，曼联这是一个超值的选择，也说说各位觉得值得的事儿吧。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继续来聊。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躺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哈。 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啊 ，C 罗的球衣半天卖出了3000多万英镑，曼联超值的选择，也说说各位觉得值得的事儿吧。这边我是曼联，他说了。这个想打一场比赛锻炼身体就是最值得的事儿啊，提出的是健身。健身在这个是需要很多时间的，就比如说您要投入到一些专业的这个项目上边啊，但是这个时间的投入绝对是有反馈的，是值得的呀。 这有点像在银行里存钱，比如说你10年存的健康和10年存的这个可能的发展哈，就是比如说你用健康换来的那些你无法预计的可能性，真的是特别值得。 是， 我说的有点悬，是不是？ 总之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就每你流的每一滴汗，你劳累的每一分钟，其实都是特别值得的。 哎，是所谓的你值得拥有啊。 健身这事儿啊，最难的就是两个字，坚持。 对， 你可能能坚持一个月，坚持一年，但是你要是能年年坚持，那太难了。 是，男生�朋友们，成为一个有8块腹肌的肌肉男，你值得拥有。女生朋友们， 成为一位身材巨火辣啊，有马甲线的这样的一个美女，你值得拥有啊。所以说，怎么来看这健身这事儿也不赔呀，对吧？除非您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型的，那是另一说了。 但是咱也不能这么严苛的要求大家哈，因为毕竟现在的生活条件之下，可能大伙儿忙的事儿比较多。真的就是说，如果你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能坚持十年，他也行。我觉得可以这样要求大家。 马到成功他说了，自己的健康以及自己的爱好，觉得都是值得的事儿。哎，我很同意您的这个观点。健康再怎么投入金钱和时间，都是值得的事儿啊。另外一个爱好上边呢，真的，好多朋友，比如说就喜欢收藏各种各样的这个卡通手办，非常贵啊，这原版的，可能好几千上万块钱买了一个珍藏的。但是有的朋友他就是喜欢这个，还有喜欢球鞋的，我认识好几个朋友，收藏什么詹姆斯啊、库里啊、乔丹啊，这都是什么系列的。都是原厂的这个鞋，不可以是复刻的，真的是有收藏价值。我说你这爱好啊，这有意思吗？值得吗？人家说了，值得呀。结果把我说的特别尴尬，就是我觉得不值得的事儿，人家会说你没有瞧出来其中的这个所以然，没有瞧出其中的奥秘。而我，比如说我觉得值得的事儿啊，别人可能会感觉是浪费时间。 当然这个爱好啊，也看每个人的想法哈。总之呢，我觉得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持随时的好奇心，保证自己有几个爱好，在以后的这个比较长的人生过程当中，这些爱好会滋养你的生命。无论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买球鞋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己的选择也好，有爱好总比没有爱好强。 对，爱好是人生的情趣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至少证明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是热爱生活的这样一种体现。而所谓的值不值得评价，我认为最重要的标准是您的内心认为值不值得。 但是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比较疲倦哈，坚持一件事情时间挺长了之后，哎呀，觉得没意思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心态的调整了。 哎，对，就是认为一个事儿是值得的， 值得是不值得呢？ 哎，对啊，可能会产生某种动摇，这个时候还是要让您最好回溯一下，刚刚选择这件事儿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回到原点，是不是？ 对， 就跟 C 罗似的，又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哎，对，他回到了曼联这样的一个选择，他认为是最值得的事儿。除了圆梦啊，回到梦开始的地方，找到曾经那种青葱岁月的感觉，可能他也会感觉自己年轻了五六岁吧。另外一点，我认为他觉得值得的事儿，那就是充分的开发他的这个在全球的商业流量方面的价值啊。从卖球衣这事儿，你看12个小时就卖出了3200多万英镑的这个正版球衣啊，咱还没说其他的，说这版那版的啊，就是那些球衣，如果都加一块儿。啊，那应该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不过也有意思哈，你看 C 罗在这边球衣都卖得这么好，还没说上场呢，不知道球票能卖成什么样，估计又是一票难求。可是 C 罗走了之后，尤文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呢？据说啊，现在阿莱格里要考虑变变阵哈，因为没有 C 罗了，就只能变化一下了。那其实 C 罗在上个赛季44场正式比赛呢，也是曾经为尤文打进过36个球。尤其在甲级联赛当中，33次出场有过29个进球这样的这个比较好的表现。所以说没有了 C 罗，没有了他的支撑，尤文现在真的只能是重新考虑了。说现在在尤文阵中的战术经验比较多的不算太多，所以阿莱格里想没有 C 罗的情况下我打个442的阵型。对，他在探讨当中哈。还有一个选择就是352，但是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理想。 哎，反正这个就是值得，这个球星是值得的。就反观， 对啊，你想他上个赛季进那么多球呢？ 对，缺谁谁尴尬。是说这个不值得，比如某个球星不值得拥有，但如果缺谁谁难受，说明值得拥有啊。C 罗、梅西都是你值得拥有，括号前提你得有钱啊，俱乐部你能买得起，另外你是有招牌的，能吸引来人家，那你才值得拥有啊。 所以 C 罗最近这段时间，尤其在国家队的表现哈，也是引起了自己曼联的这个自豪。 哎， 之前 C 罗在欧洲区小组赛当中不是2-1他们球队战胜了爱尔兰吗？这样呢 ，C 罗也刷新了自己国家队进球的记录，所以曼联特别自豪说，周三 C 罗完成了两个进球。然后他还说到了自己的另外一个球员，周六必废，就是费尔南德斯。 哎。 这个破门得分，我们的葡萄牙球星们在这个国际比赛日看起来很犀利呢。 是啊，所以这未来肯定会引发英超球迷非常的疯狂。这边宁波他说了，英格兰球迷太疯狂，太爱球了，可不是吗？据说英国的女王殿下好像买了80件还多少件的 C 罗的这个正版的球衣，也是一位球迷呀。所以大家看看足球在全球这样的一个影响力，关于这个球员到底值不值得，大家的反馈就是最好的一个凭证了。那之前我们聊梅西加盟大巴黎啊，法甲的巴黎的球迷肯定也会觉得超值啊，真的是太值得了。所以在面对你所喜欢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真的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你认为是值得的，听康乐的话，你就拿下啊！要明确自己说，我爱的就是你，哎，那就是值得的事儿啊！ 当即拿下是吗？ 对，爱的就是你呀、啊。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让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惑，忘了所有感激，我把你当成我的空气，让你在我手心。 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永远永远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假装说我爱的就是你，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哎呀，所以这边看到了慕柔，他说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被值得的，只有真心待你、懂你的人、疼你的人、给你厚实肩膀的人、不让你流泪的人、把爱留给这样的人、这样色儿的人，才让你觉得是值得的人、 哪个色儿？ 哎，所以 C 罗他肯定也会觉得了、我把我这个流量留给曼联，那是我最值得一个球队。 所以回过头来想哈，他以前这么认真的锻炼身体保持状态也真是值得哈，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延续到现在，就算也算高龄了哈， 对， 30多岁还能踢这么好，还能引领这样的流量，引领这样的一种希望哈，英超的球迷的希望真是值得啊，这么多年来。 哎，对，所以跟小丽在节目之前也谈论一个话题，说好像男生一到中年容易变得油腻。 对，有时候会这样的感受哈。 哎，所以 身材管理不好或者是状态管理不好的话，很容易让人觉得 对呀、C 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人家不油腻，你看人家身材，所以健身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事儿啊，当然提倡各位科学健身啊。 我真的就是你， 就是你，耶耶，就是你，就是你，耶耶，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啊 ，Five Miles 说，康乐，你这歌唱的还不错，一听就是有感而发的。我跟您讲，王力宏的歌一直是我大学期间的这个 K 歌的时候首选的曲目，所以这个是曾经深藏不露。就是王力宏的歌，还有好几位的歌都是我非常非常擅长的啊，所以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就是大家在年轻那一会儿，比如从事什么样的爱好啊，有时候玩的时候，唱歌呀。啊，跳舞啊等等的，所谓的艺多不压身啊，多玩一玩什么的，这也是值得的事儿啊，是吧？ 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真的爱的就是你。 好的，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跟小丽康乐可以进行互动交流。咱们今天聊一个话题， C 罗球衣半天卖出3000多万英镑，曼联超值选择，也说一说各位觉得最值得的事儿。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在今天结束的东京残奥会羽毛球男子双打 WH1 到 WH2 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屈子墨和麦建鹏组合2-0战胜对手，获得冠军，为中国队再次摘得一块金牌。这样我们中国代表团就完成了所有在东京残奥会的任务，奖牌数定格在96金60银51铜，总数207枚奖牌。中国体育代表团连续5届残奥会金牌和奖牌双第一。 另外关注一下国足，经过一天的赛后恢复之后，中国男足4号在卡塔尔大学展开训练，备战世预赛12强赛第二轮对日本的比赛。中国队领队张贺在采访当中说，大赛在即，希望球队能够得到鼓励和支持，而且他说首战之后啊，队员们没有垂头丧气。另外他也表示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疫情的原因，队伍没有踢过洲际性的热身赛事，尤其是没有机会跟亚洲范围内的排名高于我们的对手进行交手啊，这个好像是找某种的原因。但是他也说，中国队赛后第一时间是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呀。 他介绍说，教练组在比赛结束当晚就从头到尾观看了这次的比赛，并在第二天对比赛中部分首发球员和他们进行了谈话，结合视频和队员分析人员安排以及技战术应用不合理的地方。一个是第六轮会再次遇到澳大利亚队，咱们要怎么去做人员和技战术的调整，还有就是结合这一场面对亚洲高水平的队伍，我们暴露出的自身的问题，要抓紧转变思想。 另外也关注到了不少网友在王者荣耀的官方微博是在9月4号昨天的晚上留言啊，说怎么无法正常进行游戏啊，这是在晚上的9点58分啊，所谓的王者荣耀崩了，也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王者荣耀官方微博发文称，部分玩家出现了排位赛、巅峰赛进入异常的问题，该问题已经得到处理完成，逐步的恢复，也是对各位召唤师带来的影响感到非常的抱歉呀。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的6点钟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从现在一直到明天早晨的8点钟，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西部、河南西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东部、河北的北部、北京的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区，还是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的迹象。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呢，也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北京地区呢，也会有雨啊，所以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各地水灾频发，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综合考虑近期台风干旱强降雨对有关地区秋粮生产影响的情况，及时研究提出了救灾资金分配方案，在3号下达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10亿元，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受灾地区农作物的改种补种，购置恢复农业生产所需物资，抢抓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及时开展增施肥、促早熟等相关工作，以尽快恢复灾后农业生产， 夯实秋粮生产的各项举措。 广州市越秀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4号晚上通报道，当天越秀区在对入境隔离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例行检测当中，排查发现一位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初步判断与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相关联。该名无症状感染者为徐某某，女，42岁。 记者4号从黑龙江省博利县9月4号道路交通事故新闻发布会获悉，15位遇难者的身份已经确定，一名伤者已经转到了7台河市人民医院救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据了解呢，黑龙江省将开展农村道路安全交通管理的专项整治，加强对农用车载人问题的管理。 新学期刚开学，山东菏泽一所小学要求房产套内面积超过60平米才能入学，这个奇葩的消息被质疑是嫌贫爱富，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该校负责人表示，设置房产面积的条件是应对炒作学区房的行为，属于无奈之举，而当地教育局承认工作不到位，目前学区内的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已经全部解决。 近日有报道称，电视剧《扫黑风暴》片头使用未授权素材，而这个剧的剧组后期制作方表示说，该剧的片头片尾戏委托第三方影视公司制作，如涉及侵权，应由这个公司与摄影师协调处理。 近日，南京一男子小李半夜被耳朵的剧痛给疼醒了，就医发现耳道里边竟然有一只活的大蟑螂啊！医生用麻醉剂杀死蟑螂之后取出，并对小李的耳朵进行了清洁。医生提醒道，耳朵进虫的时候不要用掏耳勺等去掏，可以采用电动罩，这个电筒去罩，而且有可能用这个食用油浸泡等方式来处理，但如果虫子无法自行爬出，应该及时去医院进行就诊啊。 糖是细菌赖以生存的食物，含糖饮料和牙齿接触的时间越久，滋生的细菌又越多，对牙齿的伤害也越严重。想要喝饮料不伤牙，优先考虑不含糖的，或者及时刷牙做清洁。 另外，偶尔睡不好需要看医生吗？失眠包括入睡困难、太早起床等，每个人都会有睡不好的夜晚，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失眠症。但是如果每周至少发生3次，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就可能是慢性失眠，建议咨询医生寻找相应的病因。好的，我们这时段的资讯给各位介绍到这里，今天聊聊话题，说说各自觉得值得的事儿是什么呢？啊，曼联这边的 C 罗球衣半天卖出3000多万镑，看来这是曼联的一个很值得的选择啊，把 C 罗给弄回去了。看到了这边 YK 说了，坚持健身，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我认为是值得的呀。 嗯，也有朋友说，看了几十年国足了，输多赢少，但还是会看，输了也会生气，不过不怎么想值不值得这事儿，因为我就喜欢足球，什么球赛我都看。 哎，这个是鹏发出的，这个我认为是很对的一种评论啊，就是我喜欢，什么值不值得的是吧？值不值得可能是外人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只要你内心就喜欢这件事儿啊，我认为它就是值得的事儿啊。 跟他有差不多爱好的哈，也是周扒皮说，熬夜看国足真是挺值得的，我是认真说的，不是开玩笑的 啊。 这也是关注我们国足的一个朋友哈。 没错啊，真爱粉会为喜欢的这个事物、喜欢的人付出很多很多，都会认为是值得的。好的，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金戈铁马第30段，我们继续来聊值得的话题啊。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本市仍有中雨天气，局地可达暴雨量级。 降雨将对明天早晨的早高峰出行带来影响，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此外，近期请您仍要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中雨，局地暴雨，东转北风二三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0度。明天早晨到白天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70%。预计明天晨练时阴有雨，偏北风3级左右，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早晨有雨，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我跟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今天啊，因为下雨哈、啊，很多路段可能不太好走，也请您这天您就早点回家吧哈，别在外边晃悠了。 是，今天我们的话题说说 C 罗的球衣，半天卖3000多万英镑啊。曼联这个是超值的选择，也说说各位觉得自己做过的最值得的事儿吧。这边看到了风向决定发型，他说了，只要自己心里觉得对一个人值得，那就付出真心和多多的包容吧。啊，这意思潜台词就是不管对方有没有给你回馈是吧，啊，你做到问心无愧也就值得了呀。 这算是单方付出吗？ 单恋啊，最好是双向的奔赴， 那是美好的愿景。 还有王希他说了，值得需要一颗勇敢而强大的心呢。哎，这个话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你即便是在实际情况当中人家没有给你回应哈，但是就看你怎么来平衡自己的这个想法，平衡想法给自己一个理由是需要勇气的。 是尤其是你都已经做到极致的情况之下了，你会评估说，哎，比如我天天下班给他送饭爱吃的东西亲手做的呀再加上年节的全都是有各种礼物红包什么都给送，你觉得自己已经是 perfect 了，就是已经是完美的这样的一个追求者了，哎，但是为什么人家就不上听啊？就觉得你这个不感兴趣呢？那你说，我这已经是做到最好了，到底还值不值得的？所以刚才这朋友，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需要有一颗勇敢而强大的心脏啊！甭管外界说值不值得，你心里边心之所想就是值得呀。好，这边还有这个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他说特别爱听这个金戈铁马小丽报的新闻 是吧？ 栗子的栗是吧、 啊、 也对，我喜欢这个字儿。 好，那您就经常来金戈铁马节目当中、 嗯 啊、有让您最喜欢听也是最值得的这些内容的部分的呈现啊。 秋天应该多吃点栗子哈，现在也是板栗成熟的季节、嗯 哎、 喜欢这口您就常来。 对，这边还有谈国足的事儿的啊，说地铁一号线，说刚才那个耳朵进蟑螂的朋友说笨呢啊，抹点香油不就行了吗？啊，但是说实话，那个在晚上耳朵非常的疼啊，他会觉得很惊恐，有可能没想到耳朵里边进了这样的一个异物，所以这是也是给大家刚才普及了一个常识，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搞不定的话，赶紧去医院，让医生很容易就会搞定了。 宁波问，哎，你们说这个 C 罗这一大笔钱里哈，卖球衣挣的钱里有没有中国球迷的贡献？我猜还是应该有，因为刚才新闻里也提到了，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哈，我们也看到视频，线下有很多英超的这个球迷在排队哈、 哎、 在店外等候，但也有这个线上的朋友，我估计咱们中国球迷一般都会是通过线上来购买的 啊，是、 嗯、 啊，当然肯定大部分是当地的球迷贡献的了、 嗯，也应该会有，咱们英超中国的球迷不是说量比较大吗？现在 啊是， 嗯， 啊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也说了这一句话呀， 啊， 说的是爱上了就不顾一切，鬼迷心窍，伤心痛彻才会醒悟、 啊， 才会觉得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这是心已打烊他说的。 就是在你抓心挠肺爱上的时候，你不会想值不值得的，只是说突然觉得这个事儿有点悬的时候，你才会想这事儿到底值不值得。 所谓有一句话，初听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呢、啊、各位。 地铁一号线说这栗子的事儿，吃栗子烧心啊，我是曼联说可以做菜，对，您可以试试哈，栗子烧肉啊，或者是烧荤的都可以哈，试试看啊。 哎，是也值得您去尝试啊，因为做菜这个东西嘛，我认为它是一个经验的积累的过程，有可能您会哎，突然的脑里边想出来一个某某菜跟某某能不能搭配啊，您试吧试吧。啊，没准做出来了，这口就合您的这样的一个胃口啊。 有的时候也是瞎试，比如说有一次下午茶的时候，我的下午茶当然是带引号的，在工作的时候喝一杯茶就算下午茶了、 啊、 或者是下午咖啡时间，然后有一天我居然是用地瓜来搭配的， 哎呦， 然后同事们都觉得我很有创意。 是所以生活当中 地瓜， 咖啡加地瓜， 对对对， 那是泡着吃的吗？ 当然不是，是就着吃的 啊，就着 一口咖啡一口地瓜， 哎呦，这味道混搭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就是地瓜甜吧丝丝的，加上咖啡、 嗯、 苦了吧唧的 清咖啡 啊，清咖啡啊，俩人加一块儿都是有清香的这个劲儿，是吧？ 是不是很有创意？ 是所以说值不值得这件事儿，我觉得人有的时候就要追求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你在追求一种全新的可能性的时候，其实它是很值得的呀。 嗯，吴梦生说今天给国足加油，今天加油，嗯，那你得加到星期二的晚上11点哈。 是您家里是开加油站的吗？从今天开始就开始把这油加上了，是吧？ 嗯、挂几档？ 是，这边还有，EK 也说了，如果国足的日本能赢下来，那这个熬夜就会变得很值得。当然那天比赛是晚上11点，不是后半夜的比赛。 还好11点，我觉得稍微晚一点睡。大概在1点钟左右就结束了， 啊， 就还行啊。 或者您先看个前半个小时，感受一下。 要是0-3，那就别看了。 对呀、啊，感受一下这比赛的基调。如果基调觉得哎国足有戏，那您就是觉得判断了哎这是值得的呀，我继续看下去。否则的话，劝您洗洗睡吧，做一个理性的抉择。 当然之前日本队也是爆冷0-1输给了阿曼队哈，然后之前他们的媒体也说准备不足，小看了对手，轻视了阿曼队。 哎，是， 嗯， 所以有的时候交学费也是值得的呀，是吧？ 日本跟澳大利亚住在同一个酒店 啊， 嗯，然后原计划呢应该是解除隔离之后呢尽快的去适应场地，但是他们现在也是匆匆忙忙的吧，已经赶到了赛地哈。 是， 嗯， 所以说日本队啊，他这有可能第一场交了学费，反而把这个球队给激活了。你看他这个队，有一些队员直接被森保一给踢出去了，种种原因就是不要你了，然后招来新的队员， 可能他新加入的队员，那这个球队的战斗力啊，包括整体的这个磨合，有可能会更好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输一场球，不意味着就是天塌下来了。如果能够及时的总结经验，那还是值得的呀。 嗯，高宝丽说踢平。踢平日本也值得看， 哎，是， 有踢平的话，我觉得相当了不起哈。 输了的话，我觉得 挺正常的。 对呀、啊，输了，但是如果是站着输的话，那就值得看。 当然也有朋友说，如果能赢下来，哎呦妈呀，那赢下来那太高兴了。第二天咱们得每一档节目都得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昨儿赢了 啊。如果能赢下来之后呢，日本队主教练森保一估计马上就下课了。 那不会吧，才两场， 人生就是这么的残酷啊。他如果两连败日本队，我觉得他应该下课了就。好，这边还有朋友啊，谈到了又谈到爱情的事儿了 啊， 说值得与不值得，这个就是爱情的事儿，往往能够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感动，同样也是能带来很多人生的这种感悟吧。 我觉得爱情里是最不能说值得和不值得的。他怎么说的 啊？是吗？他说的是，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哎，那你怎么为什么觉得爱情说值不值得就不是这个主题呢？ 当然不是这个主题了。如果你要是以这个为旋律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的爱情了。 但是爱情值不值得，这个比如你遇到一个渣男，那肯定是不值得呀。 你遇到他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是渣男啊？一定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才知道 啊。知道了以后呢，那不也是值不值得的话题吗？ 但是你毕竟是经历了这一段，你这一段经历也是值得的呀，起码你收获了人生的经验，这难道不值得吗？ 哎呦， 看，这就是过来人和没有太过来的人的区别。 反正还是大家不要去踩雷，是吧？尽量避免去踩雷啊。在感情方面，所谓的值得与不值得呢，这首歌唱的是非常的明白啊。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 最后的承诺，我自己给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啊，所以说在感情的道路当中，如果说经历了一段爱情之后你觉得不值得，可能会觉得所托非人，然后觉得是浪费了自己某一段特别宝贵的时光。 康乐，我没想到你唱女生的歌唱的也这么好哟。 感情所致，唱啥歌都好听呢、 啊。啊，说到国足啊，也有朋友说这次咱们就应该口号是赛出友谊平安回家。所以场上如果要是不敢拼抢的话，跟谦谦君子似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啊。 这朋友太逗了、 这朋友如果国足那么踢球的话，估计全国的键盘侠早把国足都给撕裂了呀。我们的故事爱就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 最美的承诺， 我自己给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 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我们的故事爱就爱都值得，错也错。 哎呀，所以这歌让我又想起国足的事儿了。这个感情啊，他就是总问说，哎，我到底值不值得呀？好像很多球迷也在总是怀疑啊，对国足到底我这个投入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呢？熬夜看球啊，这么多年一直是风雨相伴，得到的苦比较多，得到的甜只有一丝丝曾经美好的回忆，那这个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呢？ 从家里人哈这段时间给咱们的回馈来看，我觉得大家还是觉得值得的，即便是给我们很多的难过的回忆，但是他们还是默默地坚持关注国足的表现。 是，但是国足他肯定不能是一直是这样的表现，否则大家也会啊，心里再有这样的所谓的爱的人啊，这个爱可能会消逝、消散掉啊。吴孟生说了，批评国足两天了。该停止批评、鼓励和加油了。哟，您这提醒的挺对。九月七号比赛，那明天九月六号咱们就开始，又是来了新的一个循环了，开始鼓励国足了。 嗯。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 错也错得值得，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 不等你说， 最美的承诺。我这一给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 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才这么做。 好，这首歌是来自谁的歌啊？高宝丽也问了，是来自郑秀文的，这歌就叫《值得》啊！你看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情，这是他根据他的感情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了解的啊，感情的路啊，他走的是并不平坦啊，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感情的路上，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总结啊。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国足啊，包括 C 罗，在体育的很多方面都是在大家就要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这样的一个选择，这样的一种坚持是值得呢还是不值得呢？大家可以继续在微博和微信还有听听 FM 上边与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话题来说一说您认为值得的事儿是什么。接下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跟着你错，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 关注一下欧洲赛场。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欧洲区预选赛进行了13场比赛，其中 D 组乌克兰队主场1-1打平了法国队，小组赛连续5场都以平局结束。而在 G 组的比赛中，荷兰队在主场4-0大胜了黑山，这场比赛德佩独中2元，包括上半时罚进了一个点球。直布罗陀队是主场0-3不敌土耳其队，拉脱维亚在主场0-2输给了挪威。这场比赛哈兰德在上半时第20分钟凭借点球机会收获了一粒进球。那土耳其队呢是以11分排名小组第一，荷兰队和挪威队都是积10分。在 F 组，以色列队主场5-2大胜了奥地利队，苏格兰队主场1-0战胜摩尔多瓦，法罗群岛队主场0-1输给了丹麦。目前丹麦是5战全胜，积15分，领跑 F 组。 A 组的较量当中，塞尔维亚在主场4-1战胜了卢森堡，爱尔兰队主场1-1战平了阿塞拜疆，这一轮葡萄牙队是轮空的。那在匈牙利和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之间的一场友谊赛当中呢，他们是3-1取得胜利。那塞尔维亚队和葡萄牙队目前是同积10分。 H 组，塞浦路斯队主场0-2输给了俄罗斯队，斯洛文尼亚在主场1-0战胜马耳他，斯洛伐克队在主场0-1输给了克罗地亚。那目前俄罗斯和克罗地亚队都是在 H 组同积10分。 来关注一下南美足坛方面，巴西男足主教练蒂特当地时间四号在世界杯预选赛南美区与阿根廷的比赛之前说了，两队交锋经常会引起球迷间的敌对情绪，但这也是球队相互尊重的表现。他说巴西队只挑衅那些我们仰慕的球队。哎呦，这意思如果说巴西队跟中国队比赛就不会挑衅我们是吧？啊，巴西队目前是七战全胜，积21分，排在南美区的首位，而阿根廷队积15分，排在第二位。 嗯，那巴西跟阿根廷的比赛呢，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钟进行比赛，是在圣保罗进行，这是美洲杯决赛之后的两队首次交锋。那在今年7月份的美洲杯决赛当中呢，阿根廷队曾经是1-0战胜巴西啊，看看这一回哈、啊、他们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尤文图斯官方确认俱乐部的青训球员布莱恩多迪恩不幸因癌症去世，年仅17岁。多迪恩在12岁的时候呢就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当时效力于尤文的博格巴还曾为他送上祝福和支持。经过3年多的治疗，2018年底多迪恩一度被准许重新回到赛场，随后重新和尤文的梯队签约。2019年呢，他还曾经上演了尤文 U15 首秀。 再来关注一下美网公开赛男单正赛的第三轮，在阿泽阿什球场4号种子，德国选手 A 兹维列夫用时1小时58分钟，在3-6先丢一盘的情况之下，以6-2、6-3连扳两盘。第四盘2-1领先的时候，美国选手杰克索克退赛，这样呢 ，A 兹维列夫就连续3年打进了美网男单正赛的第四轮，在各项赛事当中豪取14连胜。 男单的头号种子，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打了3小时32分钟才逆转战胜了前美网亚军日本选手锦织圭，晋级到了16强。赛会的7号种子加拿大的选手沙波瓦洛夫连丢3盘，以3-4、6输给了南非选手哈里斯，惨遭淘汰。法国老将孟菲尔斯苦战5盘，最终也是不敌意大利的小将辛娜，遗憾出局。在女子单打的赛场当中也爆出了冷门，赛会的头号种子澳大利亚选手巴蒂苦战3盘，决胜盘抢七还是输给了美国选手罗杰斯，止步了32强。4号种子普利斯科娃6-3和6-2战胜了汤姆贾诺维奇晋级。7号种子斯瓦泰克6-3、4-6和6-3战胜康塔维特。捷克名将科维托娃则是2盘不敌希腊的选手萨卡里。 截至目前，欧洲已经有5支球队获得了2022年女排世锦赛的入场券，分别是赛会联合东道主波兰、荷兰队、卫冕冠军塞尔维亚队，以及通过欧锦赛入围的意大利和土耳其队。截至目前，已经有9支球队获得了2022年女排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除上述5支欧洲的球队之外，2021年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女排锦标赛亚军多米尼加、波多黎各，还有亚洲排名前2位的中国和日本队也是成功入围。 阿尔法罗密欧车手基米莱科宁新冠检测呈阳性，将会缺席本周一级方程式锦标赛 F1 荷兰站剩余的比赛。莱科宁目前正在酒店接受隔离，没有任何症状，而且精神状态比较好，能不能够参加下个周末蒙扎大奖赛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个月初，41岁的莱科宁已经在社交媒体宣布他会在赛季结束之后退役，为自己20年的职业生涯画上句号。 另外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据 CNN 的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下周六9月11号前往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20周年。另外报道也称，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及夫人也将会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仪式。美国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也就是小布什，及其夫人将会前往尚克斯维尔，并将在一个有遇难者家属和受邀嘉宾参加的仪式上发表相关的演讲。 韩国女性家族部今天公布了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30年起，韩国国内女性人口将会多于男性。那以2019年为准，女性的健康预期寿命要比男性长3年，为74.7岁，所以比较9年前增加了5年。 巴西政府当地时间4号发布了公告，确认发现2例非典型的疯牛病病例，即日起暂停对华牛肉出口，直到中国有关方面、有关部门完成相关的评估。中国是巴西牛肉的重要出口的市场。 综合日本共同社以及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日本著名导演北野武乘坐的汽车当地时间昨晚遭遇到一名手持锄头的男子的袭击，车窗玻璃被砸碎，嫌疑人被当场逮捕。 日本警方说，北野武和他的司机没有受伤。事发是在东京一家电视台内，北野武当晚在日本的 TBS 电视台一档直播节目当中亮相。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报道援引调查人员的消息说，嫌疑人是来自于日本千叶县，40多岁，手持一把10厘米长的刀。这位男子承认自己违反了相关武器规定。 哎呀，著名导演北野武可能未来会想了，如果他要是雇两个保镖随身的话，可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啊。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聊聊各位觉得值得的事儿。看到了这边爱吃鸡蛋打卤面，他说了，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这不能有任何结果，你已经是打败了你的对手，而这个是他认为最值得的一件事情啊。所谓的保持人性，我理解是不是保持善良啊？啊，您对您的对手保持了某种善良，没有对方那么的狠，说实话， 保持宽容是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 啊，别人可能是用这种各种狼性激励自己啊，跟你进行这样的一个斗争，然后你呢，总是怀有某些善良的这样的因素，那可能还真斗不过人家啊。但是这位朋友的意思就是，他认为是值得的，保留了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善良的因子，是。这边还看到了荣成斋，他说了，学习学习书画啊，他认为是挺好的事， 可以为退休打好基础，特别值得，也可以让退休的生活不枯燥。对，刚才我提到哈，如果您要是有一两个或者是三四个兴趣爱好呢，是比较好的，也可以为之后比较漫长的人生哈，尤其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退休生活打一个好的基础。开玩笑讲，前段时间啊，也有朋友说，小丽你应该多学点舞蹈，我说为什么呀？说以后为退休之后在广场舞领域能够站在第一排打下一个年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我 是 站在第一排都是领舞是吗？ 啊，我还以为是让你迷倒更多的人呢。 啊，不是，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引领的作用嘛，起码不要落后嘛。 你说你连舞蹈都会，还有你不会的吗？你声音都迷倒这么多人了，你在舞蹈再迷倒一堆人，你还让别人怎么那个在这个市场当中立足？ 你还别说，前段时间去年也是夏天的时候去拜访了一个公园，这公园里有很多健身的人群， 哎， 我发现有才的人太多了。跟我去的另外一个同事就非常这个怜悯的看着我说，小丽，我觉得你啊在这个公园里干不了啥，你啥都不会 啊， 你当主持也不行。 哎呦， 你看看这些叔叔阿姨大哥大姐这水平，你根本没戏。 是啊，都是一个个，我看过一个视频，那是各怀绝技啊，是吧？ 绝对是这样， 啊，真是像窜天猴一样。有的大爷在公园里边， 说的我真的是，哎呀，觉得确实应该好好多学点啥了哈。 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健身要适度啊，不要做一些危险的动作呀。 哎，有人问康文，你今天唱歌了吗？ 怎么着，荣成斋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话题刚才已经是放了一些适配的歌曲了啊，当然有一首歌刚才给您各位放了的，我认为还有必要再放一放。 啊，哪个？ 就现在，就是你觉得值得的事儿。义薄云天他刚才说了，只要是努力的事儿 都值得去做。 对， 哎，不对吧？您应该反过来，只要值得的做，都应该去努力。 啊， 您逻辑是不是反了？ 啊，双向我觉得都是可以的。另外呢，是什么？就是您觉得值得的事儿，马上去做。所谓的活在当下，你当下就去做，别给自己找任何的辙，找任何的理由。荣成斋既然又点了，咱再给他放一放吧，就现在。花盛开，有树闹，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年代。你想看到梦想的未来，就看你的现在。Yeah, 活出你的色彩，告诉世界。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舞台里 now， 你就是主宰，梦想

晚高峰的6: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歌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也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互动。有朋友说现在又下雨了哈，对，从今天白天开始一直不少路段都会持续下雨，尤其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所以这种天气随时带着一把雨伞是值得的事儿啊别总嫌麻烦， 这天儿在外边要是去赴宴的话，是不是也是一件值得的事儿呢？ 哎，是，哎，看看那个人是不是值得的人。如果你觉得对方是值得的人，就算啊八级大风，外边暴雨连天，啊，加冰雹，估计您也得是，是吧？小跑都能去。如果觉得对方是值得的人， 真爱啊，这是。 对， 吴猛生说，刚才听康乐唱歌的时候，觉得你做饭的时候一定是一边炒菜一边唱歌，是这种感觉吗？ 是，所以经常这个炒鸡蛋啊，炒的不是特别的均匀啊，往往 炒碎了是吗？ 是啊，这个比如歌曲到高潮的阶段，这个炒的就特别的啊，这个劲儿特别大，然后其他的阶段呢，稍微这个劲儿用的小了点。所以这个是我未来在炒菜方面需要弥补自己的一点。 大脚星叔叔说，这个节目当中康乐做到了唱歌唱 K 自由，你的地盘你做主啊， 哎， 想唱就唱， 是 想停就停，唱不上去就停了。 看来大家都是经常这个唱 K 的朋友啊。 但是也有说，康乐你唱那歌我听不懂 啊。听不懂没事， 嗯， 经常听一听是吧，可能有一些歌曲，哎，你觉得跟你的年龄有一定的这个差异啊等等的，会有代沟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新鲜事物有的时候就是要去接触啊，就是这个推开一扇门有的时候还不够，你得是踹开一扇门啊，觉得这个是新鲜事物的大门，你推是有的时候推不开的，得踹开它啊。这个确实接触新鲜事物我认为是相当值得的事儿， 值得一踹是吧。 对，咱今天的话题，通过 C 罗啊，这卖球衣，你看人家， 嗯， 12小时卖了3000多万英镑，多么值得呀！他回到曼联，通过这个事儿来聊聊各自觉得值得的事儿吧。 看来你经常炒鸡蛋给炒糊了，是不是？有朋友问地铁一号线说，你这一边唱歌一边炒鸡蛋，肯定是糊了的感觉呀。 所以说未来报一个这个厨艺班的话是值得的事儿啊，这个不知道贵不贵现在。 嗯，但也有说这个咱们好像，北京这边不也有很多喜欢看曼联的朋友吗？这个红魔群对 C 罗的回归倒是比较的平淡呢，没有像国外这么，轰动哈。 是。啊，就是因为曼联球迷他也是分段的喜欢的，有的比如就喜欢那个，福格森福爵爷的这个小贝啊，他们一段的，啊，什么这个内维尔兄弟啊，也有 不同时间段。 对， 嗯， 啊，关键还有有的时候还有不喜欢 C 罗的也有，因为他曾经离开过曼联， 嗯， 有这种死忠粉就会觉得你曾经离开过一天，啊，你就不是红魔的血统了， 你不配是吗？ 是，姆巴佩，姆巴佩，你配不配皇马呀？皇马说你配，大巴黎说你配不配的话我也不卖，我有钱。哎，所以说这个值得这件事儿啊，有时候在这个资本在金钱的面前好像真的是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嗯，刚才有朋友说到底多少钱一件儿哈，我们看到有的报道说呢，因为小丽也不是这个球迷也没有去追过啊，看报道说实体店和网络店呢，其实 C 罗版的这个球迷都已经卖缺货了，球迷只能先下订单，说是怎么着也得到10月份才能够发货。根据曼联官方的定价呢 ，C 罗的7号球衣球员版售价988，球迷版售价730人民币，就是球员版的贵一点，988元。如果是球迷版的话是730元，挺贵的 啊， 嗯。 哎呀，那是挺贵的， 值不值？ 对我来讲肯定不值，我不是他球迷啊。 要是齐达内的呢？ 齐达内呢我肯定会考虑考虑，但是齐达内早就是教练了，人家是 来个教练版 啊，我可以考虑买一件齐达内穿的最衬头的最好看的这个西装啊，比如他代言了一个西服，我可以去买一件。 那你得减肥了 尝试尝试是吧。 嗯 啊，齐达内现在跟我身材差不多， 我觉得他挺瘦的，比你瘦 是吧，他脸瘦，他秃子秃子一般都显瘦， 你看看你。 哎，这边也有大脚星叔叔，他说了不贵， 不贵啊， 说正版得1000多吧，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网络报道的哈，就统一定价，曼联官方给的统一定价啊。 对，这应该说的是正版的。 对。 另外不是正版的，可能我看了，某 app 上都已经出来了，100多块钱，啊，当然的还是支持正版。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大家觉得值得的事儿都有哪些呀？哎呀，刚才好多朋友都说了，就是这个值得，我看说 C 罗这件事儿，就喜欢这种队员是不是值得的呢？包括梅西啊，谁谁谁的，追求啊，或者说是哎，就愿意看他这一个人在这耍。有这内马尔的球迷我也看到了，姆巴佩球迷，然后球迷之间因为这个事儿，喜欢谁不喜欢谁，谁是一哥谁是二哥，还掐架呢， 各种这个不服是吧？ 对，你包括球队啊，比如说看中超啊，看 CBA 什么的，都有自己的主队啊，互相之间掐这个事儿啊，我觉得不是特别值得啊。大家如果当成一个游戏去玩，我认为是值得的，就是哎，争论争论啊。但是如果说真的把它当成一个这个特别生气的事儿，那就是不值得了。好，这边还有一号线他说了，没钱啊，这个买这正版太贵了，咋办呢？你说这事儿， 那就别买了呗。 他说只能买其他版的了。 其他版的就不太值得买吧。 但是你别说那个质量，其实肯定有差别，具体的面料啊，但是有一些版人做的也很像啊，你不得不说呀，手艺活。 以前呢，大脚青叔叔是买过在国家队贝克汉姆的队服，说尽管不是太喜欢这个选手，那您买它干嘛呢？这是为什么呢？为啥还买这么贵的这个纪念品哈？ 流量担当啊。 啊，就是因为穿起来人家会跟您说，哎，你这个是贝克汉姆吧，引起话题。 对啊，相当于买了一个名牌。 嘿， 啊，贝克汉姆就是足球界的名牌啊，对吧？ 也对哈， 这边还有芦花两岸雪，他说了，这国足比赛对日本争取先拿一分垫个底儿。 哎呀，拿一分多困难呀。 然后就有信心了，啊，打得寒碜点儿没事儿，别想着出线，想着争取好一点成绩。 那您是说打防反呗，那意思是吧，摆大坝。 所以最好的一个目标我认为是国足啊，就是长点心吧呀，国足别想着出线的事儿了。想着什么呢？争取小组赛咱不当那个垫底的球队，至少咱得把越南队给拉下来吧，您说是不是？ 把阿曼赢了 啊，阿曼人家现在是1-0把日本给 拿下了。对，咱把他赢了，那不结了吗？ 这边还有朋友谈到了值得的这件事儿啊，说什么是值得的呢？他说，假如你已经拥有了一个人的爱，那么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但若是想购买它的话，那么任何一点牺牲都是巨大的啊。爱和钱涉及到这个之间的关系，反正什么事儿跟感情有关的事儿掺和到钱了，一般就变得不那么的纯洁了啊。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您觉得值得的事儿啊，在合情合理合法啊，不违反道德底线的前提之下啊，那您是有自主的选择的权利的呀。这边还看到了，这是一名，他说了，这个世上值得爱的人没有几个，如果有好好爱呀。啊，同理可证，这个世界上你喜欢的球队啊，也没有几个真心爱的球队是吧，喜欢的球员也不一定能有几个啊，所以如果真有喜欢的，那就爱吧。 国家队也就只有一个，不管他怎么样你也只能爱。 哎，是。这边 GQ 他说了，康乐你是哪的人呢？啊，我是沈阳那嘎达的。 哪婶的？ 是是的啊，你值得拥有。好，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APP 上边跟小丽、康乐进行互动交流。今天只有一个话题， C 罗球衣半天卖了3000多万英镑，曼联是超值的选择呀，说说你认为值得的事儿吧。接下来进入这一时段的资讯部分。 今天晚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残奥会的闭幕式将会进行，中国女子轮椅篮球运动员张雪梅将会来担任本次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这次啊，我们中国轮椅女篮创造了好成绩，备受关注。张雪梅是1993年出生，2013年进入到广东省女子轮椅篮球队，2015年入选了国家女子轮椅篮球队，一直到现在。曾经在2018年雅加达亚残运会和2019年的全国残运会上和队伍获得过冠军。那这一次的东京残奥会上，她和队友一起团结一致获得了银牌，也创造了中国女子轮椅篮球在残奥会上的历史最好成绩。那本次东京残奥会公布的闭幕式理念只有一个英文版本，闭幕式的理念是和谐之声。那东京残奥会和开闭幕式的理念哈，跟这个东京奥运会是一样的，就是 moving forward， 中文翻译成前进。那这一次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奖牌总数啊，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还获得了一金一银，所以呢到目前为止奖牌数定格在96金60银51铜，奖牌总数是207枚，我们也是创下了5届残奥会金牌和奖牌的双第一。再来关注一下我们12强赛的情况，虽然大家对12强赛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但是首战糟糕的表现还是令李铁和队员们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那昨天呢，中国队收拾好心情，已经投入到和日本队比赛的准备当中。据了解，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首战也是鼓励队伍哈，信心不能丢，阵脚也不能乱，要吸取上一场比赛的经验，打好接下来的比赛。李铁也表示了，输球不应该怪队员，战术上确实存在问题。当地时间3号晚上，包括已经伤愈的王秋明和郭田雨在内的19位运动员参加了训练，按照计划。那么我们将会合练哈，来观察队员的情况。那么在比赛之前，怎么来防守日本队，如何进攻，教练组都会做细致的安排。当然现在日本队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在细致的安排最终还是由队员来完成，所以呢关键还是要看队员的执行力和临场发挥。鉴于个别位置在首场比赛当中有一些队员的表现不太理想，那和日本队比赛时呢，先发阵容和战术打法有可能会进行调整。中日之战，两队谁输球，谁的前景出现都会有一些问题哈。报道说，如果日本队仍然没有办法战胜中国队的话呢，森保一将会下课。那这则消息真伪哈，有待考证。但是作为亚洲排名第一的球队，如果前两轮都是没有胜果的话，主教练确实是很难交代。击败中国队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儿，这里面复杂的原因大家也都了解。日本足协也宣布啊，昨天说了，南野拓实因为在比赛和训练当中啊，因为在训练当中受伤了，所以就不参加这场比赛了。其实上一轮比赛和阿曼的较量当中呢，他也没上。根据日本足协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日本已经到达了多哈，全队的核酸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昨天已经开始了备战。现在效力于阿森纳的富安健洋错过首轮，9月7号他的出场应该不存在任何障碍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C 罗这球衣的事儿啊，他是穿上了7号的球衣，大家购买的热情太高了，各种刷新球衣销售的记录。而且呀、说实话，这个一有对比，球迷之间可能就会产生某些对立。你比如说 ，C 罗加盟之后24小时之内的记录，超过了梅西，还有超过了棒球的这个哈珀，以及橄榄球的布雷迪，还有NBA 的詹姆斯啊，他们当时的那个转会之后的24小时的球衣的销量啊，所以谁是国际体坛的顶流人物，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在球衣这件事上，曼联队的，确实会挣很多的钱啊。C 罗的正版球衣，刚才小丽也给大家介绍到了，人民币988元，球迷版的销售是730元人民币。这个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去买这个球衣，可能价钱有一点点的差异吧。 这是官方定价哈，那很多球迷现在是不能拿到现货的，因为已经卖断了，所以10月份你预定完了之后才能够给你发货哈。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新冠肺炎灭活疫苗第三针加强补种方案，正等待方案审批通过。那有关方面表示，现在的实验数据表明，这个公司的新冠肺炎灭活疫苗对现有的主要新冠病毒变异株还是有效。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相关实验还表明，在完成这个公司灭活疫苗两针剂免疫程序六个月之后，开始加重这个加强针哈，受试者体内的抗体水平最高可以提升5到10倍，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免疫效果。这个方案建议针对老年人、窗口性服务业从业者等特殊群体，在完成两剂接种免疫程序后6个月至1年当中，可以再接种一剂加强针。除了灭活疫苗，中国生物还将展示重组蛋白新冠疫苗和 mRNA 变异株新冠疫苗。重组蛋白新冠疫苗是全球领先针对病毒变异量身定做的广谱重组新冠疫苗。从临床实验来看，这款疫苗能够有效地对抗德尔塔等变异毒株，其 mRNA 变异株新冠疫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特点优势，正在完善 mRNA 平台建设和大规模生产车间的布局。另外呢，巴西这边在昨天也是发布了公告，确认发现两例非典型性疯牛病的病例，即日起暂停对华牛肉的出口。那么中国呢，也是巴西牛肉重要的出口市场，所以说协会还表示，近日疑似的这个病例呢，也会影响到巴西的相关的行业。公告显示，这两个病例分别发生在巴西的米纳斯拉吉拉斯州和马托格罗索州。截止目前呢，巴西政府已经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了上述病例，相关牧场已经被隔离。 好的，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精彩的留言吧。啊，在我们的听听 FM 还有微博微信，大家聊的都是非常的热络呀。这边刚才有谁问我说看没看过东北一家人啊，这是 哎，我看过几集，不多，看过几集， 是啊，都是很经典的情景喜剧啊。 嗯， 是，我是曼联，还有这一号线都问这个问题，看过呀，你想跟我们聊聊电视剧也行啊，这很多电视剧小丽和康乐其实都看过，就是在休闲的时间啊，我觉得看一些高质量的电视剧啊，追一些剧其实还是很值得的事儿啊。 宁波说，这日本队可千万别跟荷兰似的，最终没进正赛。荷兰一般都是小组赛踢得贼好，是吧？ 是， 有时候进到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圈之后，反倒是踢得不好了哈。 啊，荷兰也是这个缺席正赛了，他已经不是这个最顶尖的球队现在啊。包括荷兰队本身自己也认知到了，重返顶尖的话，这确实需要很长的路要走啊。 刚才还有说这个富安建阳不是可能会上第二轮的这个比赛吗？说那就得是对吴磊是吧？ 哎， 两个人对位呗。 是，吴磊肯定也得首发。至于什么阿兰啊、洛国富啊，看看李铁怎么安排吧。 嗯， 798他说了，最大的短板是管理理念和水平，这说的是中国足球。今天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有5个选项啊，说这中国足球最差是在差在哪里啊，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选票啊，看到了啊。 嗯，也有说必须得打防反了，就别踢中场了，就简单粗暴，关键就指着埃克森单干，关键时候万一行了，那就让他上哈，就是不知道他行不行。 谁说的这是？ 吴梦生说的。 吴梦生啊，您的理想很丰满，现实但是很骨感啊。要说让国足打防守反击战术，国足第一没防守，第二没反击，打不了啊。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防守反击您认为这么好打的吗？啊，就是这个弱队啊打防反，不是。防反它需要的是这个，首先你得是有扎紧篱笆这样的资本，你的防守有一个体系，对方冲不垮，而且非常有弹性，再加上你后场有出球的能力，在你断下球之后一脚找到前边的这个前锋，而且前锋得非常的给力才行。所以当年意大利为什么防守反击是天下无双，缺一不可的啊！这不是说弱队都能够打防反啊。 冷眼旁观特逗说，康乐，如果你要是沈阳人的话，那你这歌唱的不算好。 哪歌？ 就是说你现在唱歌的这个水平就不算好了。 哎呦，是 你们那儿都是出人才的地儿哈， 是吧？娜姐是吧？ 好多这个演艺界的 啊，包括文艺界的都是打这儿来的。其实你们那还真是出人才，体育界 哎， 还有很多运动员也是出自于这一片儿哈。 是， 嗯， 反正大家 可以在文体呀、什么感兴趣的都可以在金戈铁马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我们这个节目什么好玩咱们聊什么啊，大家喜欢什么咱们就来什么样的风格呀。 还也说的是沈阳人一说话我觉得自带幽默感 啊，是吧？说的谁？ 说的你啊。 我以为说的李铁指导呢。 铁指也是。 哎呀妈，我还以为是这个袁野老师呢。 哎，真的，你们一张嘴我就觉得自带幽默感，非常有趣，就是好像还没开始这个话题我就已经开始乐了。 哎呦呦， 嗯， 是， 这是上天赐予你们的品格哈。 是，这边说到值得的事儿了，他说家里人说了这两个小时听我们节目觉得是非常的值得的。哎，确实 对我们康乐极大的肯定，歌唱的不错。 哎，谢谢谢谢谢谢。小丽，未来我必须给你列一个曲谱啊。你的这个歌谱你必须给我们展现一下 呀。就跟我食谱一样窄。 啊，你的这个压箱底儿的这些歌对吧，必须哪一天给我们露一露啊。这还没到这个三九天呢，三九天让你露一露你就会觉得哎呀冷了，这现在天还有点热乎呢， 我必须得保持风度。 对，必须把未来啊这歌曲上面给我们露一露。 我怕我一唱大家就得再穿一件棉袄，要不实在是哆嗦。哎， 是。晨晨说了，康乐如果首钢和辽宁男篮比赛你支持谁？ 嗯， 我打心底里说啊， 嗯， 比赛我会支持的是， 嗯， 都支持啊。为什么？辽宁男篮是吧，家乡球队，我肯定喜欢啊。 嗯， 首钢男篮为什么支持？我采访这么多年是有感情的， 是啊。 再加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多数很多都是首钢的球迷，所以康乐会以听众为主啊，所以我的真心话就是两边打比赛我都支持。而且说实话我看球啊没有那种纯的就是啊就是啊支持某一方的，我一般会看谁打得好，我以一种客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啊。所以现在康乐看球是看到了这种境界了，不是单纯的说喜欢谁不喜欢谁的了。 这儿首钢我们要加油了，之前 CBA 两支球队能够在决赛当中相遇，现在首钢是很难在决赛里碰到这个辽宁队了哈。 没事， 所以首钢真是得好好调整调整几年。 这个强队啊出点什么这个波动都很正常的啊。首钢它是有这个冠军的底蕴的，相信早晚有一天在 CBA 的这个所谓的争冠榜上，不只是辽宁和广东两大强队啊，未来希望北京首钢也能够重新的登上这样的一个榜啊。啊，到时候我们看球就会觉得 CBA 比赛看的是多么的值得。哎，这边把国安也加上， 嗯， 会觉得看中超是多么的值得呀。啊，有您所爱的这样的因素存在，就是一个最大最值得的事儿啊。好的，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节目马上就给您进行到这里了，是由小丽和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我们节目的结尾给您送上一首值得，咱们继续来品味品味。这首歌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的是奥运有范儿。 下次再见。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愿意深深的是我，没有决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反而想要勇敢接受。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希望错的不是我。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跟着你做，跟着你走。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不等你说个美的承诺，我可以对自己承诺。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那是为你在这么做。